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3集，青衣侯乘七香车过安定门，内监赵立在前面以尖细的嗓音开道，不喊还好，青衣侯三字一出，城内的百姓便如同潮水一般涌来，将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断后的车队举步维艰，一只细瘦的手打了帘子，露出了白锦忧愁的脸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放眼望去，只能看得见七香车上支起的宣棚，坠下的流苏左右摇摆，车一次只能走半步，几乎是在原地摇摆。白锦坐立难安，将衣服角都抓皱了，环境实在是杂乱喧闹，即便是青衣侯死在密闭的车里，一时也不会有人发觉，多停留一分就是给那妖物一分可乘之机。穆怀江略一沉吟，按住了腰间的法器，不等了，过去。阳光从他掠过的袍角溜走，余光瞥见侧边几个赖头小乞丐凑成一堆，穿着辨不清颜色的脏衣裳，对着地上豁了口的碗汤咸水，用脏兮兮的手争抢吃食，才不管来的是什么权贵，看都懒得看一眼。穆怀江的神色玩味，眼角划过一点轻蔑，心想这倒是真的不慕荣华。白锦停在宣场的车下方，衣袂摆动，出神地望着那乞丐争食，紧皱眉头。荣娘当时有个孩子的吧？算算年龄，今年也该七岁了。 哼，那崽子。 车内咔嗒一声轻响，有什么东西撞在了车轮上，咕噜噜从滑锦帘子里滚下去，摔在了地上，折射出刺目的日光。一只玳瑁貔貅。二人对视一眼，猛地飞身而上，掀开了帘子。车内诡异的香气扑面而来，却不是一个女子身形，而是一个六七岁大的小儿，赤着脚，双腿悬空地坐在桌板上，黑发披散，眼睛是空明明的黑，倒映出两点红光，杀意肆虐。红光映得整个车厢仿佛沐浴在火光中，镇魂铃猛地大作，之前的白锦的衣角上下动摇起来，女人瞪大了眼睛。 这是 穆怀江钻进车厢，法器快速出手，撞在那男孩胸膛上。他毕竟年幼，被打飞出去，攻击猛然截断了。青衣侯双手捂着脖梗，惨白着脸咳嗽起来，半个身子趴在桌上，黑发披散了整个桌面。穆怀江一拎，直接将那凶兽似的男孩双手反剪压在地上，他就像是被扔上秤的鱼，仍然在拼命挣扎，只是红光一消，他的力道就像是瘦弱的小猫，他一用力就能摁断他的脊柱骨。白锦的冷汗沾湿后背，和穆怀江对视一眼，都看见了彼此眼中的诧异。能让镇魂铃如此躁动，除非天地生长之大妖，但眼前这小东西显然不是。 半妖。 白锦干裂的嘴唇做了个口型，穆怀江脸色一沉，什么东西诞下的半妖能有如此可怖之力呢？ 媚女。哼，是媚女。原来如此， 本就不是什么角落鼠辈，而是因为诞下这个小崽子的缘故。如若当初那个报信的方式没死透，他甚至想将其挖出来补一刀。媚女与怨女同体而生，岂是捉妖人轻易惹得了的？那是永夜之黑暗，无孔不入，摆脱不了的黑色梦魇。他低头看着那伏在地上的小儿浓密的黑发，头发上似乎倒映出了矿石般的冷光，脸色略微好了些。 我当他有什么样的杀招， 原来这就是他的底牌。 这个小的就是他放飞的风筝送出的棋子，全凭他调遣，是他手握的快刀利刃，关键时刻做挡在前面的傀儡，现在不就替他挡了一难吗？好在猛兽疏于年幼，男孩细细的手指在地上痉挛的蜷起，指甲的形状圆润。白锦回头望了一眼惊魂甫定的青衣猴，顿了顿，神色复杂。 我们是一路追随妖气而来，殿下受惊了。 无碍，多谢二位出手相救。 青衣猴松了松领子，脱力地靠着车厢，嫌恶地看了看地上那小小的一团，语气淡漠。 既是如此，那还等什么？何不将这妖物杀了？ 白锦瞪大了眼睛辩解道， 殿下，这个不同。 怎么不同？ 他狭长的眼波澜不惊，睫毛半合下来， 杀了便是，省得再出来作祟。 您真的不认得吗？这是您的骨血。 地上那小儿猛地一颤，挣扎着抬起头来，秋水般的一双又大又亮的眸骤然间撞入他的眼，眼尾上挑的倒映着潋滟湖光的美丽的眼睛，太阳穴钻心的一痛，他猛地扶住额头，一阵眼冒金星。 胡言乱语，本侯一生最厌恶妖物，怎么会跟他有半分联系？ 白锦和穆怀江对视一眼，心下寒凉，这是忘忧咒啊。对普通人下忘忧咒，强行篡改记忆，当真兵行险招，一旦记忆翻回，一命呜呼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白锦还要再辩，穆怀江扯了扯他的衣角， 殿下恕罪，这个孩子不能杀， 若是杀了，容娘的力量回归本体，那才是噩梦。 那便移交钦天监。 他说着便扬手， 来人。 也不可。 为何？ 青衣侯神色不悦，尤其是白锦方才泼了他一桶脏水，他的语气更加咄咄逼人。 你们捉妖人难道不是以除魔卫道自居吗？他差点便要了本侯的命，难不成要破例徇私？ 白锦的神色微微一动，从怀里拿出一块玉牌，不顾穆怀江阻拦的眼色，将玉牌递了上去。 殿下，我愿以穆家玉牌为交换，请您同意我们将他带回穆家处理。 青衣侯神色淡淡，不太明白他的意见为什么举足轻重，但他府邸线下被妖魔缠绕，确实需要这块玉牌。他整了整衣袖，疲倦地闭上了眼睛。 那便带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